有伤害。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各位亲，你有多久没有健身了？先来看一则新闻哦，又感动又激动的，可能你也已经听说了，98岁的老奶奶跟94岁的老爷爷经过了8年爱情长跑，终于要结婚了。划重点，他们是在健身房相遇的，而且是老奶奶突破了世俗向老爷爷求婚的。所以单身的你，爱就大胆去追求吧，最重要的是要健身哦。 现在担心你的烧退了没，已经7天的找不到时间来陪，还你一个人要自己去面对。电话录音听起来那样的累，你没说我也知道，你等着看我怎么安慰。未来虽美，我身不由己的飞，那些个日子再精彩没了你也无畏。在一起这么多年这么快乐，全靠默契了，离别当然会舍不得，始终相信一切最后值得。像过去失去过的多少考验一起忍过了，看着别人分分合合，我们依然能让彼此快乐。相信有你最后

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之后呢，共享豪车也来了。最近北上广之类的城市呢，相继提倡单位或者是个人把自己的专属停车位通过移动互联平台有偿共享给有需要的人，实现双赢。共享时代真的来了，你喜欢什么样的共享模式呢？ 说相遇就相遇， 天上没有星星，气氛也不像电影， 你怎么会突然闯进了我的心里？ 爱情根本不合逻辑， no, no, no, 我竟然没有抗拒你的力气， 爱就爱怕谁怕谁，有种种梦醒的感觉，越来越快的心跳时间绕圈圈，爱却害怕谁怕谁，在彼此的怀里沦陷，快乐总要冒个险，我来不及想到明天。 喜欢就是这样，何必说也许，我不知道谁能把爱情冷静分析， 脸和脸靠得那么近， 现在我只看见你， 我的心哦，我的心，狂风和暴雨， 爱情根本不合逻辑， no, no, no, 我竟然没有抗拒你的力气， 爱却怕谁怕谁，有种种梦醒的感觉，越来越快的心跳，别浪费时间绕圈圈，爱却怕谁怕谁，在彼此的怀里沦陷，总要冒个险，我来不及想到明天。 没有也许，没有道理，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 没有也许， 没有也许， 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 没有也许， 没有。 有道理， 没有道理， 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 没有也许， 没有道理， 没有 ，baby， 爱你， 一不小心就 ，baby， 爱上了你， 爱上了你， 爱就爱怕谁怕谁， 是种种梦醒的感觉，越来越快的心跳，别浪费时间绕圈圈， 爱就爱怕谁怕谁。 怀里沦陷，快乐总要冒个险，我来不及想到明天， 爱却害怕谁怕谁， 有种种不幸的感觉， 爱像会的心跳， 浪费时间要圈圈， 爱却害怕谁怕谁， 在彼此的怀里沦陷， 快乐总要冒个险， 我来不及想到明天， 爱却害怕谁怕谁。 看新闻说，广东佛山呢有一位叔叔呢研究彩票，经常中奖，有的时候一个月中三四次，被盗彩票店的资金都周转不过来了，被迫写下了欠条，可以握一下手求好运吗？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52200。 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现在身体健康不单只是祝福，更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心愿。研究显示说，二三十岁得癌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专家提醒说，熬夜、还有久坐不动、过劳、无辣不欢、小病不注意，这五个坏习惯一定要警惕哦。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掠过如此的唯一。 大学研究人员发现说，假期社交活动跟睡懒觉之类的行为呢，导致睡眠模式失常和生物钟紊乱，带来跟飞行时差相似的社交时差。什么是社交时差呢？这个社交时差呢，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呢，周末作息比工作日呢要推迟一个小时，风险就会增加11%。简单的说人话就是，周末睡觉呢会伤心的，这可不是个形容词哦。但是不睡懒觉呢又会更伤心，怎么办呢？ 我说这里好吗，你抬头已无话，

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一首歌， 无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内奇花一朵，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些东西明明没有那么好，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替代。希望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不管在你笑的时候、吵架的时候、难过的时候，都可以有我们的节目陪伴。希望听我们的节目也变成你的习惯了。 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忧伤。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了悲伤，飞过人间的无常，才懂爱才是宝藏。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